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他心，这是古兰经，鉴别真伪的经典的结文，是信道的向导和佳音。信道者谨守拜功，玩纳天课，笃信后世。不信后世者，我却已为他们而装饰了他们的行为，故他们是徘徊歧途的。这等人是应受严刑的，他们在后世是最亏损的。你却已奉到从至睿全知的主降世的古兰经。当日摩萨曾对他的家属说，我却已看见一处火光，我将从有火的地方带来一个消息给你们，或拿一把火来给你们烧火。他到了那火的附近，就有声音喊叫他说，在火的周围和附近的人们都门护佑，赞颂真主，全世界的主，超绝万物。摩萨，我却是真主，万能的至睿的主，你抛下你的手杖吧。当他看见那手杖婉言如蛇时，就转脸而逃避，不敢回顾。摩萨，不要畏惧，使者们在我这里却是不畏惧的，既行不义，然后改过从善者除外。他对于他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你把手插进你的怀里，然后抽出来，它将白亮亮，却无恶疾。这是派你去昭示法老和他的百姓的九种迹象之一，他们却是有罪的民众。我的许多明显迹象降临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这是明显的魔术。他们内心承认那些迹象，但他们为不义和傲慢而否认它。你看摆弄是非者的结局是怎样的。我却把学文赏赐达乌德和苏莱门，他俩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他曾使我们超越他的许多信道的仆人。苏莱门继承达乌德，他说，众人啊，我们曾学会百鸟的语言，我们曾获得万物的享受，这却是明显的恩惠。苏莱门的大军由精灵、人类、鸟类组成，被召集在他面前，他们是部署整齐的。等到他们来到一谷的时候，一个母蚁说，蚂蚁们啊，快进自己的住所去，以免被苏莱曼和他的大军不知觉地践踏。苏莱曼为他的话而惊诧地微笑了，他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启示我，使我常常感谢你所赐给我和我的父母的恩惠，并使我常常做你所喜悦的善工，求你借你的恩惠而使我得入你的善良的仆人之列。他曾检阅众鸟，他说，我怎么不见戴胜呢？他缺席吗？我必定严厉地惩罚他或杀掉他，除非他带一个名证来给我。他逗留不久就来了，他说，我知道了你不知道的事，我从塞拜伊带来了一个确实的消息给你。我却发现一个夫人统治一族人，他获得万物的享受，他有一个庞大的宝座，我发现他和他的臣民都舍真主而崇拜太阳。恶魔曾以他们的行为迷惑他们，以致阻碍他们走向正道，所以他们不遵循正道，他们不崇拜真主，皆是天地奥秘，而且深知你们所隐晦和表白的主。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他是伟大的宝座的主。他说，我要看看你究竟是诚实的还是说谎的。你把我这封信带去投给他，然后离开他们，你试着看他们如何答复。他说，臣仆啊，我接到一份贵重的信，这封信却是苏莱曼寄来的，这封信的内容是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你们不要对我傲慢无礼，你们应当来归顺我。他说，臣仆啊，关于我的事望你们出个意见，我从来不决定任何一件事，直到你们在我面前。他们说，我们既有武力又有勇气，我们对你是唯命是从，请你想一想，你要我们做什么？他说，国王们每攻入一个城市，必破坏其中的建设，必使其中的贵族变成贱民，他们这些人也会这样做的，我必定要派人送礼物去给他们，然后 等待着使臣们带回来什么消息。当使者见了苏莱曼面前的时候，他说：你们怎么以财产来资助我呢？真主所赐我的胜过他所赐你们的。不然你们为你们的礼物而洋洋得意，你们转回去吧，我必应统帅他们无法抵抗的军队去讨伐他们，我必定把他们卑贱的逐出境外，使他们成为受凌辱的。他说：臣普摩啊，在你们来归顺我之前，你们中有谁能把他的宝座拿来给我呢？一个强梁的精灵说：在你离奇之前，我把它拿来给你。我对于这件事却是既胜任又忠实可靠的。那甚至天津的人说：转瞬间我就把它拿来给你。当他看见那宝座安置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说：这是我的主的恩惠之一，他欲以此试验我，看我是感谢者还是顾恩者。感谢者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感谢，顾恩者须知他的主却是无求的，却是尊荣的。他说：你们把他的宝座改装一下，以便我们看看他能否认识自己的宝座。当他来到的时候，有人说：你的宝座像这样吗？他说：就好像是我的宝座。在他之前，我们已获得知识，我们是以归顺的。他舍真主而崇拜的，妨碍他，他本是属于不信道的民众。有人对他说：你进那宫殿去吧。当他看见那座宫殿的时候，他以为宫殿里是一片汪洋，就撩起衣裳，露出他的两条小腿。他说：这却是用玻璃造成的光滑的宫殿。他说：我的主啊，我却是自欺的，我现在跟着苏莱曼归顺真主，全世界的主，我却派遣萨茂德人的圣地萨里哈去教他们说：你们应当崇拜真主。他们立刻分为两派，互相争论。他说：我的宗族啊，你们为什么在恩惠之前要求刑法早日实现呢？你们怎么不向真主求饶，以便蒙真主的怜悯呢？他们说：我们为你和你的信徒而遭危用。他说：你们的危用是真主注定的，不然你们是要受考验的。当日城里有九伙人在地方上伤坟败俗，而不宜分异族。他们说：你们指真主互相门事吧。他们说：我们必在夜间谋害他和他的信徒，然后我们必对他的主说：他的信徒遭害的时候我们没有在场，我们却是诚实的人。他们曾用一个计谋，我也曾用一个计谋，但他们不知不觉。你看他们的计谋的结局是怎样的？结果是我把他们和他们的宗族全体毁灭了，那些是他们的房屋，因他们的不义而变成坍塌的。对于有知识的民众，此中却有一种迹象。我曾拯救了信道而且敬畏的人们，我曾派遣卢特，当时他对他的宗族说：你们怎么明目张胆地干丑事呢？你们务必要舍女人而以男人为满足性欲吗？不然你们是无知的民众。他们说：你们把卢特的信徒逐出城外，因为他们是纯洁的民众。这是他们唯一的答复。我就拯救了他和他的信徒，他的妻子除外。我已预定他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。我曾降大雨去伤他们，曾受警告者所遇的雨真恶劣。你说：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祝他所选的众仆平安。究竟是真主更好呢，还是他们用来配真主的更好呢？是那天地的创造者更好，他为你们从云中降下雨水，以培植美丽的园圃，而你们不能使园圃中的林木生长。除真主外，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？不然他们是悖逆的民众。还是以大地为安居之所，使主河流贯其间，使主山镇压其上，并在两海之间设一个屏障者呢？除真主外，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？不然他们大半不知道，还是那答案受难者的祈祷而解除其灾害，且为你们为大地的代志者呢？除真主外，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？你们很少觉悟。 还是那在陆海的重重黑暗中引导你们，在其恩惠之前使风转为佳音呢？除真主外，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？真主超乎他们用来配他的。还是那创造万物，然后加以复造，并从天上和地下供给给养者呢？除真主外，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？你说，你们拿你们的证据来吧，如果你们是诚实的，你说除真主外，在天地间的不知优选。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复活，难道他们关于后世的知识已经成熟了吗？不然，他们对于后世是怀疑的，不然他们对于后世是盲目的。不信道者人们说，难道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要被复活起来吗？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以前却已听过这一类的恐吓，这只是古人的神话。你说，你应当在地面上旅行，因而观察犯罪人的结局是怎样的。你不要为他们的悖逆而忧愁，不要为他们的寂寞而烦闷。他们说，这个警告什么时候实现呢？如果你们是诚实的，你说，你们要求早日实现的，或许有一部分是临近你们的。你的主对于世人却是有大恩的，但他们大半不是感谢的。你的主的确知道他们的胸中隐藏的和他们所表白的。天上地下没有一件隐微的事不记录在一本明白的天经中。这部古兰经的确把以色列的后裔所争论的大部分的事理告诉他们。这部古兰经对于信道者却是向导和恩惠。你的主必为他依照他的决定而裁决，他却是万能的，却是全知的。你应当信赖真主，你却是有据有明白的真理的。你必定不能使死人听你讲道，你必定不能使退避的聋子听你召唤，你绝不能引导瞎子离开迷雾，你只能使信我的迹象的人听从你的讲道，他们因而诚意信道。当预言对他们实现的时候，我将使一种动物从地中出生，伤害他们，因为众人不信我的迹象。在那日，我将从每个民族中集合一群不信我的迹象的人，而他们是被排列得整整齐齐的。等到他们来见到真主那里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没有彻底的知道我的迹象就加以否认了吗？你们究竟做了什么呢？预言将对他们的不义而对他们实现，所以他们哑口无言。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我以黑夜做他们的安息时间，以白昼做他们观看的时间。对于信道的民众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在那日将号角吹响，除真主所抑郁的外，全在天上和地下都要恐怖，个个都要卑贱的来到真主那里。你见穷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，其实穷山都像形容一样逝去，那是精致万物的真主的化工，他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。行善的人将获得最佳的报酬，在那日他们将免于恐怖，作恶的人将匍匐着投入火狱。你们只受你们行为的报酬。你说，我只奉命崇拜这城市的主，他曾以这城市为禁地，万物都是他所有的。我亦奉命做一个归顺的人，并宣读古兰经。谁遵循正道，谁自受欺役，谁误入歧途，你都就对谁说，我只是一个警告者。你说，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他将显示给你们他的迹象，你们就认识他。你的主并不忽视你们的行为的。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